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今天是周六，是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为大家征婚交友牵线搭桥的日子。那最近呢，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呢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，有听众还在问，哎，我给你们发了信息，怎么没有给我播出啊？啊，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讲啊，我们节目呢是录播，所以呢，您比如说今天此时此刻您发的信息呢，如果都合格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会在下周的这个时间播出的。 对，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整理啊、搜索呀、编辑的一个过程。 对，我们周一到周五呢，节目是直播进行，所以呢，您当时给我们发来的这些信息呢，您可以直接的在广播中啊听到我们的互动回复。但是周六的这个板块呢，我们是提前录制好的，所以像您今明两天发送的信息呢，我们会在下周末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给您播出。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，您一定得注意啊，我们的这个提示信息里面所写的那些要素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您这信息前面一定要加上征婚两个字，因为这是我们搜索您信息的关键词。 另外呢，还有一部分听众呢也是在问啊，我发了信息怎么没给我登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，我们那上面很明确的提示啊，订阅号当中的信息呢是部分精选信息，所以如果你想关注全部的信息呢，请您一定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哎，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10点到11点，是 FM 107.3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另外呢，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，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。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。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婚姻状况。如离异的朋友，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，还有您的学历、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。收入情况可随意。之后，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，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。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，能够体现本色。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，如果有特殊要求，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。最后就是联系方式，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。另外，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，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。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，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，请礼貌道别，并再次提醒大家，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 好，这里是京城帮帮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朋友们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有请女士率先登场。 头一条信息，这是家长啊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。老北京，你听见老北京这三个字的时候会觉得是个老人吗？ 没有， 倒不会、啊、 老北京人啊。 老北京人，1990年出生，很年轻啊，未婚，党员，大专学历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15斤，相貌周正，性格开朗，有进取心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一般形容女士的时候不太用这六个字来形容啊，男士自我介绍爱家这个话。家庭和谐，规规矩矩，家里呢有一套住房在三元桥附近，和父母一起居住，还有一套期房，离城里呢较远，没有学车，生活简单，喜欢旅行，想在近期啊培养点爱好。哦，这意思是现在能找着个合适的人可以一起来培养爱好、 其实两个人有共同爱好挺好的哈，他有共同语言嘛。 现在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啊从事品牌工作，月收入呢是18000元，各种待遇齐全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希望男方健康阳光，心智成熟，工作积极进取，婚后能有独立住房，有孝心，有爱心，重感情。女方啊是真心的呢想找一个结婚的对象，如果说男方1到2年之内没有结婚打算，那就不要打扰了。女儿的微信号是13681249341，13681249341。 我们这里的信息啊很多写的是老北京人，有的呢就直接写北京人，有的呢还写是土著什么的、 对对对， 北京土著。一般写老北京的话呢应该就是那意思啊，就是几代人 都是北京人、 都是北京人。 对， 有的呢就没写，有的可能就是说刚刚成为北京 人，或者拿着北京户口的，也许呢祖籍是外地的朋友都有可能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信息啊，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。女儿是83年出生的，北京西城区，独生女，身高1.6米，体重52公斤，身材匀称，身体健康，未婚，硕士。 嚯！（ 括号英国） 有啊， 在英国念的书，拿的硕士学位啊。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。女儿性格随和、文静、善良、大气、开朗，平时喜欢旅游，是属于那种踏实本分的居家女孩。目前呢，父母都已经从国企退休了。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学历本科级以上，身体健康，有稳定工作，有房，善良阳光的男士，最好是北京人。这一最好就范围比较大了，是吧？ 对。 母亲的联系方式呢是13001168880，13001168880。 这个多留点活画呢有留活画的好处啊，标准定得更明确呢，直接咱们划线能够这个筛选一些人，也有这样的好处、这个就看您自己选择了、 那就是大网捞鱼和小网捞鱼了。 来再看看下面这则信息啊，这也是妈妈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。北京女孩，未婚，1988年生人，身高1.66米，体重48公斤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在公司里呢从事财务工作，是家里的独生女。女儿为人真诚善良，有爱心，孝敬长辈，是个传统阳光文静的女孩，想寻觅一位北京的未婚男士为伴，年龄相当即可，希望呢有大专以上学历，身高在1.73米以上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稳定工作，有独立住房，有主见，有责任心，诚实守信。有意者呢可以微信联系13501137998，13501137998。 接下来呢是替外甥女儿征婚，那就是姨儿或者是舅舅哈， 舅舅舅妈之类的、 娘家人哈。 对， 替外甥女儿征婚，她是北京海淀人，未婚，1982年出生，身高是1.67米，体重49公斤，学历本科，自由职业。自由职业。没有不良嗜好，家中有房有车。爱好呢挺广泛的啊，喜欢唱歌，喜欢滑雪，喜欢旅游，喜欢游泳，那是以运动为主是吧？ 还真是，这爱好好些都是得出去活动的。 好吧，所以自由职业嘛，比较自由， 有闲有钱。 挺好。心仪的他啊，看看这个对于对方的要求啊。北京土著，就老北京人吧。 北京人。 年龄是1975到1987年之间，身高是1.8米以上，学历在大专级以上，要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。他这儿自由着。 对， 他那边得稳定。 那当然了，俩人都自由，这个的确有时候感觉这一家庭少点保障。 但问题是他稳定了，他自由着，他想自由的出去，他自由不了啊。 这倒是个不太容易调和的啊。 这个你们自己调和去吧啊，这个怎么都行啊。还有的就是没有不良嗜好，车房人家不限，啊，这个倒是挺宽松的啊，车房不限。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儿，要求呢得只能离一次婚的啊，离多了人家就不考虑了。行，联系方式呢，本人的微信号码呢，估计是他的英文名哈，一个大写的 R， 后面的是 Selina 八二，咱还是念字母吧。 行 ，R S E L I N A 八二。请一定注明京城帮帮团，如果条件不符的话呢，就不要联系了。 看过了四位女士，咱们再来看几位男士的信息。老北京男孩，1986年生人，身高1米85，体重75公斤，本科学历，从事的呢是会展行业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不良嗜好。现在呢住在海淀，但是在西城有自己的独立住房。这个信息量很大啊。代步小车一辆。婚姻状况呢是曾经有过一次婚史，有一个女孩，现在呢由对方抚养，爱音乐爱运动喜欢旅游，对对方的要求呢希望是85年到89年出生的老北京女孩，身高呢在1米65以上，身材匀称，性格随和，有稳定工作，家庭和睦，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最好，希望呢也是以结婚为目的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78116668，178116668。 我看着也是像家长给争的，因为一般我个人感觉哈，85后啊、90的呀，这些年轻人在征婚的时候，对于老北京不老北京，好像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因为他们这个年纪身边就是咱们所谓的老北京什么土著，好像不是那么土著了， 越来越少了，就身边真的是新北京人可能是占绝大多数的。 就即便是老北京爷爷奶奶那边都是北京人，好像也没有太过于讲究这些， 看不太出来了。 对，但是这一代人的父母还是挺在乎这个的。 是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，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，1984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85，体重77公斤，大学本科学历，身心健康，有短暂婚史，但是没有小孩，有独立住房，有车，目前呢在国企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。本人为人正直，热情开朗，有责任心，没有不良嗜好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希望有短暂婚史，但是没有小孩，或者是未婚的女士，形象要好，身高在1米66以上，年龄在30左右，身心健康，本科以上的学历，人品好，温柔贤惠，最好在北京有独立住房。北京女士，如果是非北京户籍，条件优秀的外地女士也可以考虑。联系方式呢是家长的电话，电话是18612905989，18612905989。 这个是挺典型的，就是一看就是出自父母的文笔，来写的信息。 关键是最后那句特别逗啊。 对， 念念 他说，双方一定要本着互敬互爱、相互体谅包容、孝敬双方父母的理念共度美好人生。这个很像我们在婚礼上看到爸爸妈妈一般做的这个总结陈词， 或者是证婚人什么的。 对对对。 好吧。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，给自己征婚的一位男士，90年8月生人，北京人，从小啊在崇文区长大，现在呢仍然住在南城，是事业单位在编的员工，身高1米7，体重75公斤，喜欢看书、旅行、相声、曲艺，首钢国安。这是挺典型的咱们北京人啊，这个永远出去得是支持咱们首钢国安，这篮球足球都得是咱自己的队。 其实我觉得你既然喜欢相声曲艺，你应该把你这个征婚信息编成段子， 来个快板或者来个大古词什么的，是吧？ 我们之前有听众还真的是这样的，特别有意思啊，就是一眼就能够从众多的信息当中跳脱出来。 对，那他这个你别看信息很简单，但是其实呢，这个语言勾勒的也能够让人有这么一个形象感。 对，该有的都有了。 对，你看他对对方的要求啊，特简单，希望找一个北京姑娘，看得对眼儿，玩得到一块儿就好。这个对眼儿可不是那个斗鸡眼那个对眼儿啊，这两个人能对上眼儿就行了。 有一个姑娘是吧？ 对。 好吧。 有意者加 QQ 5435-36989 QQ 号5435-36989。 好，下面这位男士呢，写的也是比较简单啊。男，1985年出生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60公斤，在北京海淀区事业单位工作，也是在编人员啊。 嗯。 本人有独立住房，大专学历，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，喜欢摄影。本人很独立，不抽烟，不酗酒，人很善良。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，能够找到心仪的伴侣。没别的要求啊，括号就一北京人、就写了一个括号北京人，就希望找到一位北京女士嘛。电话微信同号13051799363，13051799363。 连着几位男士都是老北京人，下边这位也是啊，84年出生，北京西城区人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目前呢在银行里啊从事计算机相关方面的工作，身高1.85米，喜欢运动旅游，性格开朗，对对方的要求也是北京人，城六区最佳，未婚，大专以上学历，1987年以后出生，有稳定工作即可。有意者可以加 QQ 微信，都是同一个号码，13490567201，13490567201。 好，下面呢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位，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，女儿是北京通州人，家中的独生女，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，有保障，婚姻状况是未婚，女儿是84年出生的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50斤，本科学历，目前从事的是财务工作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80到86年之间出生的，身高在1.75米及以上，有正式的工作，有独立住房，父母有医保，是北京户口的未婚男士。 嗯， 如果是外地男士的话呢，条件优秀者也是可以考虑的。电话是13581981434，13581981434。 下面这位女士是给自己发布的征婚信息，她今年30岁，身高1.72米，从事医疗工作，热爱生活，简单，室内室外。咱们以前一般用的是这个内 外兼 修、多一些，这位是室内室外。 没关系，我们喜欢新词儿。 挺好啊，喜欢小孩，喜欢老人，不过呢一直没有遇到自己中意的人，想通过我们的帮忙团给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。她说呢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长相一般，身材偏胖，学历不高啊，给自己的这个评价倒是位置放得挺低的啊。希望男方首先是北京人，是一个孝顺父母，喜欢孩子，喜欢我的人，最主要啊人品要好，希望对方身高呢在1.7米以上。联系的时候呢请一定注明帮帮团，电话微信同号15810527153，15810527153。 嗯，这是一个绝对的希望嫁给爱情的人。 对， 因为他对于什么房车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啊，至少在文字上没有。 嗯， 首先是得喜欢孩子，还是得喜欢他。 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对，有些人就是天生喜欢小孩，有些人天生喜欢老人，尤其是一些从事那个家政工作的人。 嗯， 我跟他们聊过天，就是他们就是愿意跟老人在一起。 啊， 有的就是其实喜欢小孩，这个倒挺好理解的啊。 对对对， 但是很多人就专门喜欢跟老人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照顾老人。 这个就是对上自己的心，怎么着我觉得都是特别舒心愉快的事情。 嗯，我就是又喜欢小孩， 又喜欢老 人。对，比如说你看我跟你搭档的挺好的哈。 我是算小的算老的呀。 你自己想去吧。 来，再看看下面这位啊，这是一位天津女士，未婚，1983年底生人，身高1.6米，本科学历，目前呢在外企工作，工作也很稳定，性格开朗，积极上进，自己的爱好啊，喜欢狗啊，宠物，爱徒步，爱旅游，爱唱歌。对对方男士的要求呢，希望是80后，本科或以上学历，籍贯无所谓，哪儿都可以，身高呢在1.75米左右，未婚，工作稳定，阳光上进，如果有意呢可以进一步了解，咱们通过 QQ 联系，号码是15069031641506603164。

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喂，你在哪儿啊？ 哎，谁不见了？ 我们家狗啊。 哦。 喂，你在哪儿啊？ 嗯，这又是什么丢了？ 没有啊。 那你找什么呀？ 找对象啊。 喂，你在哪儿啊？ 哎，谁不见了？ 我们家狗啊。 哦。 喂，你在哪儿啊？ 嗯，这又是什么丢了？ 没有啊。 那你找什么呀？ 找对象啊。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，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婚姻状况，如离异的朋友，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，还有您的学历、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，收入情况可随意。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，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。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，能够体现本色。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，如果有特殊要求，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。最后就是联系方式，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。另外，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，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。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，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，请礼貌道别，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好，进入第二时段，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牵线搭桥征婚交友。那么第二时段呢，我们还是先从两位女士开始，那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男士了。 行， 好， 来看头一位啊，这是母亲替女儿发布的信息。女儿呢是1981年生人，婚姻状况呢是离异，有个女孩现在已经上小学6年级了，我们帮她带着。女儿是大学本科学历，毕业以后呢就在北京工作，目前呢在一家大型公司做市场部经理，收入可观，身高1米58，体重50公斤，相貌尚可。她的择偶标准呢是身高在1米7以上，身体健康，不抽烟，少饮酒，工作稳定，对小家有责任心，其他的呢都随缘。他本人工作比较忙，如果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妈妈取得联系，电话是13466402052，13466402052。 关于这个收入问题啊，反正就是有的人写，有的人呢没写，有些人呢还对于对方的收入有要求啊，尤其是对于对方的收入有要求的，您大概写出来您个人的收入状况， 对， 对吧，就是让人也了解一下您的情况。还有就是这收入可观哈，这个多可观呀。您没给写个区间，回头再把人给吓着。 是，你这因为一般一听说收入可观，尤其是女孩啊，有可能有的男士真的就不太敢跟您联系了，就怕这个我们担心。 好吧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这是家长给女儿征婚。女儿是北京人，81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66，本科学历，身材高挑，端庄秀丽，有气质，目前呢在一家金融行业工作。平时呢喜欢看电影，喜欢运动健身，喜欢音乐，喜欢阅读，热爱生活。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。对对方的要求是37岁到42岁之间，身高在1米75以上，本科以上的学历，性格开朗，懂生活，工作稳定，有独立住房，没有不良嗜好，真心想成家的北京未婚男士。有意者呢请父母之间啊先打电话沟通，介绍一下孩子的情况。电话是13520683926，13520683926。 我觉得他大概是低估咱们节目的 听众构成了，他可能觉得听咱们节目的都是征婚者的父母这个年龄的人，所以说让爸妈先联系一下。其实我们这儿也有不少年轻人自己听。 对，反正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发的信息呢，就尽量的让年轻人自己去联系。如果本身就是爸妈帮着争的话呢，可以父母先沟通一下啊。尤其是单身的女孩子，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这样的。 没错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连着看几位男士的信息啊。这位男士呢是1980年生人，单身，但是没有写这个单身是一直未婚还是说离异的这种单身哈。身高1.7米，个性内向，爱好旅游和跑步，没有不良爱好。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老家是湖南邵阳的，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6岁到38岁之间的未婚女性，身高1.58米。你这太具体了，没个1.58米以上，就标准1.58米。要求呢要贤惠，性格合得来，最好是小学老师或者护士这两个职业。嗯，联系方式呢是短信啊，电话的短信15807392458，15807392458。 好，下面这位男士呢是来自河北高碑店的。他是1982年3月份出生的，身高1.73米，体重70公斤，大专学历，平时呢喜欢旅行，喜欢跑步健身，特别是喜欢跑马拉松。 嚯，首先说这是一个有耐力有毅力的人。 对啊，而且肯定身体特别好啊，不抽烟也不喝酒，有一手好厨艺。 嗯， 有过婚史，但是没有小孩，目前呢在经营一家网店，在北京是没有住房的。 嗯， 那言外之意呢，河北高碑店有，这都是我们猜的啊。 对，要么就是在北京租房住，要么就是可能平时两地奔波啊，都有可能。嗯， 好，对于对方的要求我们看一下啊，身高在1.6米左右，户口不限，主要就是别有不良嗜好就可以了。 嗯， 他留的微信号码呢是书香门第， 哦， 汉语拼音全拼， 嘿， 前面听着挺书香门第的哈， 啊， 后面是110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啊？ 我跟你说，这往往是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，注册可能发现这个号早已经被别人用了， 嗯， 后面就一个个试书香门第01、02、03，一直试着110。 啊，行吧， 要真有这可能，我跟你说 啊，那怎么没试到999啊？好，微信号码呢是书香门第。汉语拼音全拼啊，不是汉字，嗯，汉语拼音的全拼， 对， 后面的号码是110。 下面呢，这是中国好同事啊，给自己的单位同事发布的征婚信息。男，1984年生人，未婚，身高1.72米，体重70公斤，老家是承德的，原来呢是我同单位的司机，现在和朋友合伙啊，在山东经营养殖业，为人踏实能干，为人仗义，很地道的爷们儿。想寻觅一位年龄条件相当，职业户籍不限，品行端正，心地善良的未婚女士，皮肤不要太白，因为我这同事皮肤有点黑。 啊， 谁告诉您您同事皮肤黑，人家就不能找太白的？ 他可能自己觉得，哈，啊，这个反差太大，怕人不乐意呗。这个乐不乐意的，这个跟皮肤没关系哈。 感情到了，对，咱们就别说你这都是黄种人，皮肤黑点白点，咱们现在不同的人种、不同的国籍之间的这种跨国婚姻、跨国恋情都可以很幸福的。 这跟皮肤黑白没关系啊， 没有任何关系。 白白的姑娘有的也是很喜欢这种皮肤黝黑、很健硕的小伙子的哈。 嗯， 行吧。 就是真心替我这位同事啊，期待有缘分的你的到来，因为他工作较忙，请先与我联系。一般家长帮着先联系一下，同事这事儿也都让您先给联系一下啊。 中国好同事嘛，嗯。 好啊，您的这个微信号啊，这是就是微信分配的那个，他没自己起名字啊，我就念一遍啊，记不住的您去查我们的订阅号 WXID-8VLWTNVENG7122。哎呦，还不是7122，是7L22。 他是得罪微信的人了吗？ 那这真是够乱的，好在还没有大写呢，这就不错了。 好吧，那有些号码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呢，可以关注我们在节目之后下发的微信订阅号啊。当然这个信息呢是部分的信息啊，精选信息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，也是家长为孩子征婚。男，87年出生，未婚，身高1.86米，体重80公斤，北京人，清华毕业的，目前呢从事投资工作，喜欢运动，喜欢旅游。对对方的要求呢是90后女生， 就一定要找比自己小的嘛。 对， 身高在1.7米左右，重点本科以上的学历，形象得好，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，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呢，就不要打扰了。大家既然有条件啊，就尽量遵循人家的条件， 对， 去配对啊。如果说不符合条件的话呢，有的时候差的不太多，可能兴许 还商量商量。 对，如果差的比较多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因为太耽误彼此的时间和精力了，也容易伤和气啊。 的确是。 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，微信号码是18310328612，18310328612。 下面呢，这是家长替儿子发布的信息。儿子是北京人，1983年12月生人，身高1.85米，本科学历。婚姻状况呢是离异，但是没有小孩，目前呢是上市公司的一名高管，脾气好，性格温和，做人做事低调，为人诚实，成熟稳重，积极上进，事业心强，有责任心，有担当，感情专一，平时喜欢足球，读书，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，身高在1.68米以上，86年以后出生，能够理解并支持男士的事业，脾气好，性格好，身材苗条，端庄文静，气质好，知书达理，感情专一，生活独立，热爱生活，会持家过日子的知识女性。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的呢都可以啊。他说最好是离异没有小孩的，两个人就比较统一了啊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电话同号18511830269，18511830269。 嗯，其实这个仔细一瞧啊，对于对方的要求还挺高的。 是 啊，生活独立，热爱生活，还得持家会过日子，还得是知识女性。你说我们 知识乃是事业啊， 你说我们知识女性容易吗？我们得操多少心呢？我们得在社会当中扮演多少种角色才能满了你们的意啊？ 其实一个家庭里面啊，双方真的，你说的确家庭里面肯定会有不同的分工，但是实际上从这份责任上来讲，双方真的都是一样的。 对呀，谁说只能女士会持家过日子呀？ 对， 男的也得会才行啊。 一样，同样都大忙忙的，单位里头一堆事儿，家里加班一把手，凭什么老爷们儿就能在家啊大把劲道的躺着歇着？这种时候你放心，你不用挑事儿，我一定顺着你说。 这还没有孩子呢，有了孩子哈，都挺忙啊，都挺不容易的。另外啊，这位家长呢，他对于这个属相有一些要求啊，我不知道这是您个人的意思，还是说您这孩子本身也有这意思啊，因为现在年轻人确实他不太讲这个了， 对， 即便是说讲，人也不讲属相， 就讲西方那一套。 哎，对对对，好吧，这个最好跟孩子商量妥当了再说啊。 嗯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位，这位男士呢，今年36岁，是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人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学历是初中，83年出生的，身高1.72米，体重80公斤，相貌端正，性格开朗。目前呢，在北京顺义区南彩车站工作，是一名公交车的管理员。他很实在啊，说本人工资不高，每个月呢是3000到4500，希望找一个不论丑与漂亮，都会孝敬父母，会做饭的，温柔体贴的，懂事的女人为伴。主要是真心愿意跟我过日子啊，一起共建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就可以了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啊，微信号码是 YSQ。估计是他的 姓名缩写， 对 ，YSQ 18715909564 ，YSQ 18715909564，这是他的微信联系方式。 嗯，下面这位男士呢，今年47岁，北京本地人，未婚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66公斤，大学本科学历，目前呢在一家股份制公司里工作，是单位的高级经济师，性格开朗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家住在海淀区的三环内，是学区房。这家伙这信息啊，希望女方温柔踏实，年龄在39岁以下，婚后想要小孩，那是您的学区房都备好了，肯定得要啊。户籍不限啊，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同号18301081684，18301081684。 学区房跟学区房还不一样 啊，那是 这是海淀的学区房。 对对对， 行吧， 多校花片呢， 这事儿就不能多聊了啊， 不能多说了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啊，64岁的一位女士，老北京人，企业退休多年了，她本人这样形容自己啊，她说我比较宅， 喜欢过简单平淡的生活。对于对方的要求呢，是喜欢性格温和有担当的男士，这样的话好沟通。 嗯， 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不较真儿。接受年龄是61岁到67岁之间，跟自己一样是经济退休的男士，最好是老宣武区老崇文住家的，或者是北京南城的男士啊，住习惯了可能是、啊、 基本上这宣武崇文就是咱们原来老的这个南城的概念嘛，现在是都划归到东城西城两个区了啊。 他写了一句爱情箴言啊，你我携手真心白头到老，相互敬畏，相互扶持，相互包容，不离不弃，过好老年生活。哎呀，这个太遗憾了，您写的挺好啊。 对， 您不留电话我们跟谁联系啊？我们跟谁相互包容不离不弃啊？ 这位咱们老北京南城的这位女士啊， 对， 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，下周您补一下这个信息啊。 对，我们也是借这个信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发信息的话，一定从头到尾念一遍。 对 啊，念一遍之后呢，看看有什么不通顺的呀，写错的呀，没写的呀，重点就是您联系方式一定得写上，而且得写对了啊。 你这套跟你教儿子写作文的词儿是一样的， 主要是回回都说说的句溜，你知道吗？ 老师这一套。嗯，对，的确是啊，咱们干什么事儿其实都应该细心一点，发来的这个信息其实也是您本身个人面貌的一个展现。 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。 哎， 这个留电话了。 女，51岁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身高1.58米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白皙，性格阳光，面容比实际年龄呢显年轻漂亮，有房有车，北京户籍，想寻觅一位同样也是北京户口，身高在1.68米到1.8米之间，有独立住房，工资在5000元以上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。联系电话呢是13681190529，13681190529。 女，53岁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相貌端庄，身高1.6米，体重104斤，目前呢自己做一家公司啊。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52到60岁之间，有责任心，有担当，有事业心，人品正直，性格温和开朗，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有自己的独立住房。电话是13621370605，13621370605。 再来看几位男士，老北京人，1963年生人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140斤，婚姻状况呢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本科学历，是一位工程师，家里呢有独立住房，住在城六区，本人身材匀称，显年轻，在央企工作，兴趣爱好呢有旅游、读书、音乐。对对方的要求，1965年到1970年之间出生的北京女士，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有独立住房，离异，没有小孩或者和子女不同住者优先考虑，身体健康，其他呢都随缘。联系电话呢是18510581086，18510581086。 下面是一位听众呢帮他的朋友征婚啊。 嗯， 这位男士今年54岁，身高1.7米，体重58公斤，未婚，在北京呢是当保安的，他是朱德的故乡人。 哦，四川人。嗯， 四川朱德，朱老总是仪陇吧？ 对，仪陇人 是吧？ 对、 啊，性格脾气温和，善良诚实，勤劳朴实，有修养，有孝心，喜欢看书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不沾烟酒。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很简单啊，就是年龄在66岁以下，有轻微残疾的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电话是13436840738，13436840738。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人，1961年生人，海归回国的大学教授，婚姻状况呢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身高1.73米，体重70公斤，相貌文雅英俊，知识广博，性格开朗豁达，善良正直，孝敬老人，有住房，想寻觅一位心地善良，为人正派，相貌端庄文静，年龄在40到46岁之间，单身，没有小孩，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女士，高校教师优先考虑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，英文单词 sensor SENSOR 加一个阿拉伯数字5， sensor SENSOR 5。 高校教师学历大专以上都不行吧？ 啊，那当然了， 对 啊，要是现在咱们就是准入的大学老师的话，都得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。 对，所以他这个学历本身其实要求的并不高哈，但是希望能够跟他一样嘛，都是在高校工作的，那这个学历就高了啊。 对。 好，我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，1966年8月份出生，老昌平人， 老昌平， 老北京昌平人啊，身高是1.7米，体重140斤，婚姻状况是离异。有独立的90平米的住房，有私家车，健康状况良好，现在的月收入是4500。他本人正直善良，成熟稳重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会做饭，喜欢旅游，喜欢户外运动。有一个女儿呢，已经独立了，就希望找一个会过日子的明白人。嗯，看这话写的哈， 会过日子的明白人， 明白人 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人想活明白，其实挺难的呢。 不是，关键就是你觉得明白的，他是多明白的。 是啊， 这个明白跟明白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明白。 所以人家说，真正明白的人是什么呀？就是知道自己不明白的人就是明白人。 你觉得你明白我了？ 对了， 我就没觉得你能明白我。 是这么回事。 好吧，希望跟他门当户对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干净踏实，居家会过日子。我这里呢可以过二人世界。 哦， 哎呀，描述的还挺美好的啊。 嗯， 他本人喜欢偏胖一点的女士，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。 嗯， 喝酒跳舞的女士我就不喜欢了， 哦， 就不要联系我了。 嗯 啊，住在天通苑附近，希望呢对方能够住在北五环以外。微信电话同号13718828260，13718828260。 再来看几位女士。1956年生人，事业单位退休，身高1.66米，体重50公斤，离异，没有负担，本科毕业，爱生活，爱阅读，爱运动，括弧啊，这个运动写的头一项是游泳，这还挺常见的，第二项运动抖空竹， 哎，这现在也挺常见的 啊。是吗？ 啊，挺多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抖空竹的。